这是给谁做饭呢？每次都弄那么大阵仗。我就是想问问，这几天做的菜是否合您的胃口？你是不是喜欢吃我自制的东西？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，不无聊吗？续约是为了治疗？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想相信良心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良心还在。对门的那个人是个好人，如果能帮到他，我会尽全力。如果我不同意，齐城会怎么样？我打算放弃那只猫，为它找个更好的主人。 我就是想问问，齐城还好吗？ 我觉得我们相处的那段时间，就是没见面的那段时间，你一直在向我求救，我想要被需要，对我来说，你不可替代。启程，你如果有事，我就跟你一起死。你相信我愿意为残缺的你去死，却不愿意相信我会继续爱着完整的你，为什么？启程，你喜欢我吗？